的烦躁，谁让你说的话想要在那里要有话想说，想想就好，想把电话给你放进有一点吵，想把电话给你时间还是太早，想把电话给你怕你受了无聊，想要看你想到疯掉，想不起来的心自己是个药材，想不起来的心情绪是个负担，想不起来的心情我按捺不了，有话想说写信就好，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明白，想写封信给你写成纸上报告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就紧随疼不了寂寞咆哮，紧了思念不断发烧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就紧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就紧随疼不了寂寞咆哮，紧了思念不断发烧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就紧也燃烧不了，就紧也燃烧不了、哦、当时的啤酒泡吧、想说写信就好，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白，想写封信给你写成纸上报告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就紧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烧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就紧也燃烧不了，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你就跑不跑，就紧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 强求，听到你一声再会，我流下几滴眼泪，在这个静静夜里。 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心若倒悬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男人或只是表面，